经文比较上长啲啊，但系咧就想将大家将一个嘅人生嘅改变嘅背景带埋出嚟俾大家睇一睇啊。咁而家系我想开始之前咧，我想俾几张啊画你哋睇下，中文画嚟噶啊，国画嚟噶。第一幅咧就叫春堤破晓啊，啊咁啊啲颜色啊调搭啊都好靓。跟住咧有一张咧就系叫葡萄园下的小鸡啊，都系画得好美丽啊，系一个基督徒嘅作品嚟噶啊。呢、这个基督徒咧，佢个名好特别，佢个名叫杨恩典啊。啊，喺2007年嘅时候咧，佢喺中华民国嗰度喺台湾呢度咧，系选出成为咧呢个啊十大嘅杰出青年。杨恩典其实呢个少女咧，佢有一个好得意嘅经历啊，我都好想讲俾你听，就系一个牧师，佢叫做杨许啊，啊国语咧读 Su 啊，杨 Su 啊，咁咧呢个牧师咧，佢就有一间好简陋嘅喺鹿龟山呢笪地方嗰度咧，有一间好简陋嘅住宅，佢将佢咧就收养咗一啲咧被人遗弃嘅孤儿。所以咧，嗰啲人咧就当佢系一个孤儿院。其实咧，呢两夫妇咧系好忠心嘅喺呢度侍奉。吓、啊，有一日咧，佢落到去鹿龟山嗰个市集嗰度咧，佢就听到好多人围埋一堆。咁于乎佢就走埋去睇。咁咧睇到嘅时候咧，就见到就听到一个好微弱嘅声音，系咧由个地下咧有一个俾人丢弃咗嘅一个嘅弃婴。嗰啲人话：，这个细路仔啊，掉咗度成六七个钟噶啦，都冇人够胆理佢。咁呢个杨牧师就走去抱起呢个细路哥，好有怜悯心咁样，两夫妇就带咗佢翻去自己嘅收养嘅地方。这个婴孩之所以俾人丢弃咧，原来佢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背景。这个细路女原来天生就没有一对手，她没有一对手，于是乎所以那些人就不叫她做怪婴，所以这个杨牧师走去抱起她的时候，那些人说：，哇，你这么大胆的带个怪婴回家。杨牧师很有爱心，她就一直养这个细路女，她改她的名字叫做，佢又冇知佢姓乜啦，咁所以改佢做跟佢自己姓杨啦咁样。咁但咧佢个名咧改做恩典喎，嗰啲人咧就笑啊，冇咗只手嘅，仲有咩恩典啊？系咪啊？咁我杨牧师咧就笑笑口咧就话：，哎呀，咩冇恩典啊？佢唔知几多恩典啊！佢啊因为咧冇咗对手咧，佢孭唔到书包翻学啊，次次翻学咧都系我同佢孭书包嘅，后面跟住佢走啊。啊！佢都唔使咩书包喎、啊。啊，次次编排孤儿院扫地咧，啊又冇佢份喎、啊。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冇一对手啊，点扫地咧？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又要代替佢扫地，佢就唔使轮更。佢咁样都唔系恩典啊！神俾咗好多恩典佢。大家虽然觉得或者觉得好笑啊，但系其实佢个恩典系几时出现呢？佢个恩典系1976年，当呢个蒋经国有一个基督徒，佢去探访呢个鹿龟山嘅时候，佢于是乎佢呢个老人家好，因为佢冇手嘅呢个细路哥，但系觉得佢好特别，于乎咧佢就屈低身要抱起佢，抱起佢嘅时候咧仲要更加抱得低啲，因为细路仔咧如果你用手就咁撑起佢就得啦，佢冇手嘅，于乎咧就更加要屈低身要抱先能够抱得起佢。抱得起佢嘅时候，呢、这个细路仔好尴尬，于乎佢讲咗句说话，佢话叔叔，因为佢都唔知道佢系边个，佢话叔叔，我冇手嘅。但系蒋经国讲咗句好鼓励嘅说话，佢嘅说话唔系一，你有一对睇唔见嘅手啫嘛，再加埋你仲有对脚啊。所以这个小孩 这些一句说话的鼓励，他开始尽量用他的脚去做事。他的脚不但只好像正话小个的时候只是执下些东西吃，他的脚开始还做很多，他尝试去弹琴，他甚至到最后的时候寻找到他自己真正的兴趣。他跟这个张大仙的国画，张大千的国画大师和这个黄瑞森的大师画画，他画画的方法很特别，他就用他的脚画出正话我所给你看的一些的国画。弟兄姊妹，一句鼓励的说话，不是啊，你有一对看不见的手。这句鼓励的说话改变了杨恩典的一生。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要经常都作出批评，我们不要经常都作出一些遮拿的说话。我们有时一句在你的说话里面当中是含有这个鼓励性，是或者对这些年轻人有一些是一个帮助的说话。我们不但只是造就了一个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你总之你说了一些造就性的说话，说了一些是鼓舞性的说话，可能对这个小孩子，可能你所说的这个人是改变了他一生一生。弟兄姊妹，在二千多年前，主耶稣对着一个跟从了他三年的门徒，但当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的心很灰，他的心很迷茫，他的心是完全的失落。但是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说了一句很鼓励的说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在这句说话一次两次三次，你爱我吗？将这个彼得的一生完全完全的改变。我今天的信息就是讲一句鼓励的说话可以令到一个人是改变他的一生。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好像如两人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监察孩子的心，使到我的心思意念所思所想所说出来的话都能够得蒙主来喜悦。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阿们。彼得给耶稣讲了一句鼓励的说话，他问他，当他说我回去打鱼了，整班门徒见到大阿哥都是这样做的时候，我都跟从你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改变了彼得的一生。彼得有一个寂寂无闻的渔夫，可能会找到一些钱，又可能起一些漂亮的屋，可能比同辈的人可能找到少少出色的钱，但是他意想不到的就是一句鼓励的说话，将他由一个的渔夫寂寂无闻的人成为了我们今天二千年之后依然都是谈论的一个爱主的仆人，是一个教会的核心领袖。彼得的信仰其实很特别，他有四个不同的经历。这个经历来讲，就是初头他是拿但业和他的弟弟告诉他，我们见到耶稣，我们见到尼赛亚。那彼得说，我们跟着去看看，开始是一个好像尝试的性质。耶稣见到他的时候改了他的名字，他做什么？是不是基法石仔？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间不中去看而已，他没有完全去跟随耶稣，但间不中听下，间不中听下，他依然都还在那里打鱼。直到在加利利海的时候，耶稣呼召他，耶稣呼召他说，你将去到，你将你的船去到远，你打不到鱼啊，今天整天都不要紧，你将个船去撑到那个水深的深处，你再落网呢？哇，那次落网收成非常之大， 佢开始抛弃咗一切。佢听耶稣基督话：你跟从我啦，佢就跟从耶稣。呢三年不离不弃。佢喺呢个时候系佢信徒嘅时候，佢系喺度建立紧佢信徒嗰个时候，嗰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就系当佢见到佢嘅夫子，见到佢嘅拉比被人拉咗去鞭打，受鞭伤，被钉咗十字架嘅时候，系甚至系死嘅时候，佢嘅已经系对呢、这个佢嘅信仰，佢呢个依靠完全失望。佢于呢个时候系叫做软弱嘅期间，甚至系三次不认主。到最后嘅时候，耶稣重新向佢显现，耶稣同佢讲：你爱我吗？你喂养我嘅羊，你喂养我嘅羊。三次咁讲嘅时候，佢重新去改变，佢真系真真正正嘅舍网投高，佢翻去做佢嘅门徒，愿意一生跟从佢，直到佢死嗰日，甚至系罗马人要捉佢嘅时候，佢愿意走翻嚟耶路撒冷度俾人钉死，愿意系不配，觉得自己不配，而愿意系倒转个十字架嚟钉嘅时候，喺滕近辉牧师分析彼得嘅一生嘅时候，佢用咗四个阶段。彼得其实咧一跟从咗耶稣之后咧，佢就不离不弃啊！佢睇到好多好多耶稣嘅见证噶，佢睇到耶稣行好多个神迹噶。好略简略咁样讲几个神迹，就系话佢点啊？佢可以系点啊？喺除咗平静风浪之外，佢仲系试喺水上面咧学耶稣去行走啊！主啊，我来啊！我可唔可以啊？耶稣话：咁你嚟啦！如果佢唔系因为挂住周围嘅风浪咧，佢失去信心。如果唔系的话，佢可以成长。佢系一个第一个门徒，跟随耶稣讲咗一句最有属天嘅说话，佢就话：你是我。当耶稣问佢众人说我是谁嘅时候，佢话：主人，你就系基督。喺呢一度嚟讲，佢就话：西门巴约拿，你是靠圣灵讲出真的说话。他被耶稣邀请三个弟子去见证这个艾老的女儿复活，约翰和雅各。他是再被邀请约翰和雅各是见证耶稣的登山变像。他看到耶稣在这将来显现这个天国在他的眼前，有摩西，有以利亚，这个他听到神的吩咐，他听到跟耶稣一样听到神的吩咐，展现将来的角度给他看，他的生命有改变。他亦是被吩咐是跟约翰一起准备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跟门徒的晚餐。他亦是很大胆地讲了一个很夸口的说话，甚至用行动去割大祭司的仆人的耳仔，当他们是捉拿耶稣的时候。但是这一切的这么高潮，一次高潮又一次高潮底下，到最后他亦是曾经夸口过不离弃耶稣，经过这么多次高潮之后，他竟然是三次不敢认耶稣是他的主。其实大家思想一下，我们看到彼得的信仰的历程，其实和我们信仰的历程其实都很相似，是一个写照来的。我们原初信主的时候的爱心，可能现在经过五年十年可能是消磨了。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本来是很相爱，在团契那里大家吃东西很开心，初相识的时候大家很开心，十年之后的今日，可能大家在 parking lot 那里都很不想见到对方。可能我们大家不是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爱互相彼此相爱作一个命令，我们反而大家存在心里面的，在弟兄姊妹之间 建立了很多的嚴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可能一方面把口是说我很爱主，很爱主，但是当有个电视机或者有一些聚餐的时候，或者朋友出去吃饭，可以叫吹下水的时候，可能连这个团契都不是很想回。我们的信仰跟彼得不遑多让，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只要我们继续的灵修看圣经，终有一句话语是打动回我们的心，我们是回归回去我们的主基督的怀抱。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他曾经伏在门徒的面前复活过，只是多马不在这里，多马就说我不亲手捉过他的手窿，我不摸他的肋骨，我都不信啦，这样。但他们呢，这班人，但是耶稣基督是曾经在他们面前出现过。当他们躲在在耶路撒冷那里打冷阵的时候，很怕犹太人捉他们迫害他们的时候，他们怎样啊？他们聚在一起，主耶稣在他面前出现，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是吧？跟着吹一口气给他们。但是经历了见过耶稣复活了，他们怎样啊？回去听话，回去提比利亚海那里等候的时候，他们等极都耶稣都不来的时候，他们这七个的门徒是怎样啊？只是想回去打鱼。在这个背景里面，我就是讲过，就是说耶稣曾经是在他跟他门徒聊天的时候，当他告诉他们将会受文士祭司是这个的所谓鞭笞所谓逼迫的时候，他说但是我会复活的，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他们记起耶稣基督说我先去你们加利利那里等你，等我。所以他们这班人就聚了去提比利亚湖那里等候，只不过等极都不见耶稣。耶稣门徒显然是按照个吩咐来到是等候。彼得这个人很得意，彼得的时候很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怎么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刚讲完之后，耶稣就说不要那么夸口孩子，你鸡鸣之前会有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其实他的信仰就是高高跌跌高高跌跌，那里不够24小时，在鸡啼之前他真的认验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他实在内心很困扰，如果大家想想，就是说这么夸口的人又看到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其实他都有点惭愧。所以今次在提比利亚海耶稣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我相信彼得的心情是一个失落的心情，是一个懊悔的心情，他甚至是不敢是面对这个主耶稣。很快地将这段经文是很快的在这里，大家在这里再提一提醒，在这段的时间大家一起同意一起我彼得说在第三节那里说我打鱼去，他们说嘿，我们也和你同去啦，一起去。但是上了船之后，只是好像彼得被呼召之前一样，是怎么整夜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在岸上出现，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是谁，因为天还是不是很光。所以耶稣问小子你们没有什么吃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没有。但是耶稣就是说你不如将那个膜去远一点那里去怎么去打鱼啦。 他们把刚才打回来的鱼认回这个是主耶稣，数下的鱼圣经记载153条，网没有破。在这段时间是耶稣基督在他的门徒第三次的显现。在这个显现当中，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对话和彼得。在我未解释这个彼得的对话的时候，我只想解一解释有两个的特别的希列文的用词。第一个字叫 Agapio， Agapio 是一个很完全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是神对人的一个信约的一个的爱。另外一个字，或者大家有读圣经或者有听过以前的牧者讲道的时候都讲过，就是叫做 Filio。 Filio 这个字是一些的跟你有关系，认识了你之后，大家呢是一个成为了朋友之后呢之间的爱的一个的形容词。希列文很得意的，希列文呢不同我们中文的一个爱字，爱字呢包含很多东西。希列文呢是分开层次，还有其他一些爱，第一就是情欲的爱啊，有什么的爱啊，有一路这样进去。但是呢去到最后的时候呢就 filial， 这个是一个有建立一个关系的爱，但是最高的就是一个 Agapio， 是一个呢是完全是这个没有 condition 的爱。当我们看这个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可能很多牧者都讲过，但是我只不过将这几个字重新提醒大家弟兄姊妹。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就这样讲，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正话去打鱼，你正话打鱼得着什么呢？打鱼是不是你将来的终身的职业？你昔日在提比利亚海那里见过我叫你去海水深之处打鱼的时候，打到成鱼都是满，我就跟你讲，你是将来你跟从我是得人如得鱼。你的爱 Agapio 无条件的爱会比打鱼更深吗？彼得的回应很特别，彼得用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他的爱字的回应不是 Agapio，他的爱是用 filial， 他说我是有条件的爱你。耶稣第二次再用回 Agapio 这个字去问他，第十六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无论这个爱是很很高超 expected 你去做，但是彼得很诚实告诉他，我做不到，我只能够做到一个有限度的爱。但是耶稣的吩咐在第十五节，你喂养我的羊。第十六节，他都是第二次承认我达不到你所想的目标，耶稣基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十七节还得意，第十七节就是第三次问彼得，耶稣将那个 Agapio 这个字改低了，改做你爱我吗的时候，他用 filial， 用回彼得回应他的说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所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是神，你是基督，我认了你的身份，但是我做不到你所给的无条件的爱，我只能够用 filial 这个字爱你。耶稣基督就说，不紧要，你喂养我的羊，你带领我的羊。弟兄姊妹，跟着以后的耶稣基督甚至告诉他，你年轻的时候可以 自由自在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如果你跟从我的话，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会被束上人带你去一个什么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约翰话俾我哋听，就系话你就算你可能将来因为跟从我，甚至系会死，但系呢个跟从系你系荣耀到神。所以到最后一个最 confirmation 嘅说话，就系话你跟从我。自从你跟从我之后，呢句说话讲咗之后，彼得再没有畏惧。在《使徒行传》那里第二章，他走出来讲道的时候说，我不听从人，我要听从神的话。他大胆讲神的道。他甚至第二天的时候，尼禄说要通缉他的时候，他走了出耶路撒冷城，到最后都是自己自动的，明明走得甩的了，他自动的走回转头跟从耶稣。弟兄姊妹，一句鼓励的说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含义，我只是在这里再重复提醒大家。耶稣基督当到自己这班门徒作了受散钉了十字架之后，个个都失去了方向，最后还走去愿意重操故业。其实耶稣正话问那句说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是有另外一个的演绎。如果用现在话来演绎，就是说你忘记了你不在你跟从我的时候曾经答应过我得人如得鱼吗？你不再是一个渔夫吗？你忘记了你跟从我这三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见证了多少神迹，多少奇事？当耶稣之前入耶路撒冷之前，在这个塞拜大的地方的时候，这些人圣经里面讲过，就是挤拥住耶稣，甚至有万人是互相践踏。哇，那时你坐在我身边，你见证过的，你看过的，难道你忘记了吗？你忘记了这班跟从我的羊是我你需要喂养的吗？是他们也都是需要你做领做的，你自己都失去信心，你怎样去带领我的羊群？一路一路这几句说话其实好像很简单的说话，但是在这里是重复提醒再提醒彼得。彼得第二次的回答其实很特别，他的回答就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这个爱不是好像你神那种爱是无条件那么完全的，我真的做不到，我没办法达到你所期望的完全爱的程度。到第三次的时候，耶稣基督将阿加皮这个字再降低一点，彼得，你可以用 filial 这个爱爱你的弟兄姊妹吗？彼得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人很老实的。其实如果比一些人来说呢，你说阿加皮，我不就要讲阿加皮咯，是不是讲了就可以了，是不是讲了就甩身的了嘛。但是你看看彼得个人的性格，他三次耶稣问他，他三次都是 insist 回答的时候都是用 filial 这个字。他没有假。我哋有时信仰啊，我哋信耶稣，有时我哋会作假嘅。有时我哋好鍾意就係揸住本圣经入到教会嘅时候，突然间正话闹个仔闹到飞起嘅时候，而家突然间揸住本圣经去到嘅时候，入到教会门口嘅时候，就係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哋假，耶稣基督唔，我哋嘅侍奉唔需要假。因为耶稣基督点解欣赏彼得？原因彼得冇作假，彼得由第一句问佢嘅 filial 嘅答复，一路到第三句嘅，都系用翻 filial 去回应翻神。所以神耶稣基督体谅我哋嘅软弱，体谅我哋嘅真诚， 所以只要我们的信仰不是作假的信仰的时候，耶稣会将更大的事交给我们。我们的侍奉不会单单只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将会是散出去这个教会，走到出去远方，我们成为一个无常的教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家在这里，做我们的支柱，做我们的支持。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什么时候跟随耶稣是最好的时候，不要信住，不要贴身住，不要离地住，等我事业有成，等我的红宝仔多几个零的时候，我最稳妥的时候，我整个奉献晒都得啊，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我们这样，这个到了那个光景，然后才去侍奉？定是说，我属灵生命到我最充满的时候，属灵生命最成熟的时候，我就来侍奉了，无可指责，我是完全的是信服。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你最适合奉献的时候？定是说，等我读本圣经读到滚瓜烂熟的时候，知道神向我讲什么了，我才来侍奉你，我才跟从你，是不是？我答案是不是，不是我们去跟从耶稣。耶稣神呼召我们去跟从他的时候，往往就啱同我们相反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等我事业有成，等我读圣经读到很熟，等我熟灵生命一路飙 up 到最成长的时候，我就跟你了，我就可以在教会侍奉了。不是啊，弟兄姊妹，你看看神怎样呼召彼得。神呼召彼得的时候是他最失落的时候，神呼召彼得是他最懊悔的时候，神呼召彼得也是他最迷茫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我们有软弱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有脆弱的时候，我们有只是关顾自己父母子女的爱的心之后，是我们有时都觉得有些欠缺的时候，神的声音就来到我们的当中。神可能将一个很重要 的使命交托给你，祈祷读经不要断，只要你将这个的关系一路继续的是 connect 跟神一起，神在什么的时间都可以用你。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可能是你最失落、最懊悔和最迷茫的时候，神是向你做一个你自己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呼召，而你这个呼召可能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在我的结论里面，软弱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要学彼得，要真诚对主，不要虚假，不要作假。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入到城的时候，最责拿得多的就是哪班人？就是法利赛人。他责拿的句子大家都很熟的了，是什么？假冒为善，扮到好像很熟灵，扮到好像很有爱心，哇，原来那个圣殿变成贼窝。我们的软弱藉着神可以变得更加刚强。如果你觉得人生行到信仰里面行到很乏力，行到自己很累，你甚至失去了信心，或者很心灰，间教会不能回到去平平淡淡的样子，礼拜日回来崇拜好像很无瘾的样子，坐个个零钟头，一会出去等一路挨到12:30一点钟就可以跟朋友吹水吃饭，开心很多。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情，作一个祷告，转回向神那里，求神给你一个力量，给你恩典，使到你重新得力，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今天所讲那么多，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慈爱恩主，感谢你，感谢你鼓励我哋讲一啲嘅鼓励嘅说话，讲一啲嘅使人哋系可以继续前行嘅说话，唔系讲一啲绊倒人嘅说话，使到我哋大家弟兄姊妹当中能够藉住一啲鼓励嘅说话，能够成长，能够继续嘅系可以与主同行。求主保守喺呢个疫情嘅当中，求主保守老人家，保守我哋各人能够有一个健康嘅身体，继续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